闪迷离，只要主角是你，没有动人道理，这小小天地，每段插曲都不会忘记。愿莫离莫弃，即使传奇，仿似不变定理，是我变如是你，这一刻一起，告别也变得凄美。无论在哪年代，如若我尚在，定在某一天回来，你我风雨依然，也不枉那千年，同在岁月里的脸，假使遇见，仍是最美丽动人场面，便是难免，浪漫却不减半点。你我风雨依然，纵使相隔万年，如若你共我出现，刚巧遇见，如命里注定旧情重演，继续怀念，活在最精彩那天。最精彩那天。